速前行，能穿梭星际和你探寻可以博得生命。星星找你出名，是冥界的恶灵，远行者的轨道偏离光明，银白色的卫星始终面向你不离不弃，爱着你，想着你，寻找你，无所畏惧，望着你，朝着你无尽的飞行。在哪里还有你失落的轨迹，在此刻我穿越银河系，奔向你。我会穿过冰冷的星星，跨越数亿光年寻找你，从别踏入环绕的轨迹，只为遇见你。在这冰雪覆盖的星星，迎接时光的风景，那颗依然温暖的心。光速前行，能穿梭星际和你探寻可以博得生命。星星找你出名，是冥界的恶灵，远行者的轨道偏离光明，银白色的卫星始终面向你不离不弃，爱着你，想着你，寻找你，无所畏惧，望着你，朝着你无尽的飞行。在哪里还有你失落的轨迹，在此刻我穿越银河系，我会穿过冰冷的星星，跨越数亿光年寻找你，从别踏入环绕的轨迹，只为遇见你。在这冰雪覆盖的星星，迎接时光的风景，那颗 星星，跨越数亿光年寻找你，走过卡戎环绕的轨迹，只为遇见你。 在这冰雪覆盖的星星，凝结时光的风景，那颗依然温暖的心。 奔向你，